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对谁都好，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，我只好

好廉价。爱我你跑了吗？许我飞死了吗？再不也不过是悬崖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